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和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 漫天鬼影愈加猖獗，那北明君就显得愈是单薄，脚下碧海潮生，他好像已经成了天地间最最桀骜不驯的那一根刺。程前望着那背影，瞬间有一句话浮至心灵：虽千万人吾往矣。可以炼化元神的大魔与穷困潦倒的丑道姑，万丈的水龙与三尺无风木剑，九霄惊雷与北明君残魂影，唐婉秋雪亮的剑光，师父指尖残留的木屑与一面之缘的北明君孤绝的背影，一时间全都从程前眼前闪过。有什么东西从他隐隐疼痛而尚未恢复的经脉中流入，周身顿时一阵剧痛。木春真人吃了一惊，一把接住突然栽倒的程前，没料到他居然会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入定，也不知他这小弟子是胆大包天，还是将来注定要走一条险中歧路。可是眼下情况却不怎么安全，年年仙士都在东海海岛，这一片海域仙山林立，本就是个魔性的地方，过于充分的灵气会被程前一股脑的全吸进去，好比往小河沟里注一个大洋的海水，他那细弱的经脉非得被冲垮了不可。水坑被吓得没了声音，呆呆地看着突然疼痛地蜷缩起来的三师兄。空中蒋鹏整个人已经看不见了，他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噬魂灯，众多鬼影如杨柳飘絮，顷刻间被那个不祥的火光卷了进去，连北明君身上的黑雾也几乎散尽。可还没等人看清他的真容，他突然之间逆流而上，直冲噬魂灯冲了过去。在这如流萤烛火似的一扑中，水坑突然被什么东西卷了起来，无风自动地飘了起来。暮春真人一边顾着程前，一边手忙脚乱地勾住了水坑的衣服，他这才看见那小胖妞身上多了一条不知什么时候穿上的腰带。 他连腰都没有，要什么腰带？ 暮春真人伸手抓住了那花里胡哨的彩绸，一把将其拽了下来。暮春手腕一抖，从彩绸中抖出了一片木头符咒，正是程前指点着严征铭刻的那个追踪符。程前本是个初学者，符咒中大小禁忌与门道还一窍不通，严征明又是个不折不扣的二把刀，这两人通力合作，还要不时激聊暴跳地吵上一架，怎么可能刻出正确的追踪符？暮春真人一眼扫过去，竟没能在第一时间看出这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似不像不要紧，最多浪费一块木条，可要命的是，这功效不明的符咒此时竟仿佛被触动了。就在北明君与噬魂灯狭路相逢，极明亮与极暗淡的在半空相撞的瞬间，那刻着不知名符咒的木条骤然爆发出了一阵强光，自星火而起，势不可挡地迅速蔓延腾空直上，同第一道落下的惊雷撞在了一起，一时间千木齐茫，人间白了一片。不知多久，白光方才散去，北明君和蒋鹏都不见了踪影，暮春真人和他的两个小弟子也消失不见了，原地只留下了一堆碎成了破布的彩绸。程前不知挨了多久千刀万剐般的剧痛，就在他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的时候，蓦地周身一轻，隐约间他好像听见了哭声。 那是小师妹吗？嘘，别吵。 接着他听见一个人低声吼道，水坑的哭声渐低，周遭一切渐渐离城前而去。他先开始感觉不到自己的四肢，继而感觉不到自己，他好像沉入了某个不知名的地方，并与其真真切切地融为了一体。不知过了多久，程前才清醒过来，一时间感觉前所未有的身心舒畅，连日来的疲惫与暗伤全都烟消云散。他缓缓地吐出一口气，可是再睁眼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那似乎是一个山谷，谷中有一棵大的不可思议的树，地面隆起的树根足有房子那么高，树下靠着一具经年日久的尸骨，尸骨旁边是他的小师妹水坑，以及一个陌生男人。程前吃了一惊，一手将自己撑起来。 你，前辈，你是谁？ 这人他认识，正是他在经楼第二层看见过的那半张画像里的人。而此人脚下还有一只身体细长的黄鼠狼，正静静地卧在地上，也不知是死是活。水坑也好奇地看着这个陌生人，他作为人的那一半不认识面前的人，属于妖的那一半又觉得他十分熟悉。那陌生人转向程前，微微一笑道： 哼，一闭眼再一睁眼，就连你师父也不认得了吗？ 程前本来就腿麻，听了这陌生人熟悉的声音，当即一屁股又坐了回去。 师父，我那腰长腿短的师父怎么成了这样一副人模狗样啊？ 师父两个字教了无数次，水坑是听得懂的。他吃惊地呀了一声，歪了歪头，好像有了点眉目似的，呆头呆脑地做出了一副思考的模样，留了一串亮晶晶的哈喇子。那长衣广袖的男人见状叹了口气，老妈子一样的仔细擦了他的口水，絮絮叨叨地抱怨：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也就是你师父我不嫌你啊，小脏丫头，要是换了你大师兄，迟早得把你一锅炖了。 这熟悉的调调立刻让水坑找回了亲切感，他转眼忘了师父换脸前的模样，开开心心地嗷一声，用自己满是蹄泪的脸糊了男人干干净净的前襟。程前心里此时是一千个找不着北，感觉自己和做梦一样，只能从最当务之急地问起： 师父，这是什么地方？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还敢问我？你们几个刻了个什么东西啊？ 木春真人将那块已经断成两截的小木条摸出来，丢到程前身上，没好气地说道。程前一眼认出了他们仨半宿的成果，讷讷的： 这是个追踪符。 就你们这样的半吊子，也敢擅动没见过的符咒，真是胆儿肥得能下酒了。你这追踪符中错了不止一笔，变成了一个半成不成的追魂符，本来也没什么用，没想到被噬魂灯与万魔之宗的元神强行激发，眼下他循着北冥君的元神追到了北冥君的埋骨之地。 程前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那大树上的骸骨之上。 那骨头是北冥君的？不对，北冥君已经死了。 程前心思急转，试探着问： 师父，你是认识他的吗？ 托你们几个的福啊，我也是才认出来。 木春真人露出了一个苦笑，从袖口摸出了另一枚铜钱，说道： 当年温雅兄给了我三枚铜钱，如今只剩下这一枚了。 他的指尖在锈迹斑斑的铜钱的映衬下白得有些晃眼，程前发现自己还是习惯他两撇山羊胡的猥琐形象，这个好像从画像上走下来的男人看起来让他有种难以靠近的距离感， 仿佛下一刻就要回到画像中去似的。木春真人的指尖在铜钱上轻轻一弹，只听叮一声，一团雾气从铜钱上钻了出来，原地落成了一个与方才那位如出一辙的北冥君。木春真人打量了对方片刻，竟抱着水坑缓缓地跪了下去。 师父。 程前被他这一嗓子叫得呆住了，一时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该开口唤声师祖什么的。一年多以前，当他第一次踏足扶摇山的时候，还有眼不识泰山地认为这是一个没爹没娘但少许有点格调的家禽门派。可不是嘛，民间那么多画本，游侠散仙之流姑且不提，但凡能称为门派的，哪个门派里不得有一帮三姑二大爷，整日里争强好胜，互相勾心斗角。一个掌门带着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弟子，乡间少年掏鸟蛋打群架的组织恐怕都要比这个庞大。可就在这几天，程前发现门派不单有师伯，还有个师祖，这一点也没让他感到有什么荣耀的。同是一门所出，对比着那翻江倒海如等闲的师伯，还有这八荒第一魔头的师祖，再看看自家师父活到赛神仙的熊样，难不成扶摇派的存在就是在向世人阐释何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吗？再者，家禽门派与魔修大本营这俩称呼哪个说出去比较好听，程前还真有点举棋不定。被一语道破身份，北冥君微微叹了口气。随着他一身的黑雾渐渐散去，露出了下面掩藏许久的真容。他既没有仙风道骨，也没有青面獠牙，总体而言是个人样。他脸上的眼窝微陷，给他平添了一点英俊。而除此以外，这位传说中的万魔之宗居然就是个不怎么起眼的中年男子，两鬓微微带了一点白发，中间加一张异常苍白的脸，还是个有点憔悴的中年男子。北冥君双手拢在袖子里，站在自己孤苦伶仃的尸骨近前，摆了摆手。 起来吧，小春，我活着的时候也没见你跪过，现在装什么样子呢？ 木春真人从善如流地站了起来，将水坑放下，让他去找程前，颇为随意地开了口。 上坟嘛，不比平常，跪一跪仙人也是应该的。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